有冇听过个人报道啊？知唔知咩叫个人报道啊？有啲人个眼光有啲疑惑，好似冇听过咩叫做个人报道。个人报道即系话自己一个人，即系个人啦，系咪？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嚟到去分享福音。这个就叫做个人报道。我记得在信主之后没过了一两年，我就参加了教会一个个人报道训练班，为期半年的。就去学习就是应该怎样去跟人的一些的朋友啊、亲人啊，或者是不识的人来到去分享福音，将自己所信的呢向他们去介绍。那呢在这半年的个人报道训练班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有四五个的弟兄姊妹，那呢就是我们继续呢就是定期的每一个月呢有即是分小组聚会，那呢就查下经啊，同埋一齊咧去祈禱啊，去鼓勵咧，就係我哋去自己去同人哋去分享福音嘅過程當中咧，遇到啲乜嘢嘅困難啊，我哋就喺呢個小組裏面咧嚟到去一齊嘅分享。完咗呢個課程，我哋呢一個嘅個人報道嘅小組咧，我哋都搣咗咧有成年嘅時間。咁喺嗰年嘅時間裏面咧，我哋每一次見面咧都會查經嘅。我记得咧，即系嗰阵时候咧，我哋都花咗咧有两次至到三次嘅时间咧，嚟到去查《约翰福音》第一章，特别系后半段嘅呢一段嘅经文，因为呢段经文咧，似乎咧就系讲咗好多咧，系我哋点样去做个人报道嘅一啲嘅技巧啊、方法啊、理念啊、行动啊。等等的。今天呢我们就只是读了《约翰福音》第43节至到51节。但事实上呢，即是可以说呢是从第39节开始 都是已经讲个人报道的了。或者呢你再早一点呢，就是当施洗约翰呢他出来，即是次日他出来来到去见证耶稣的洗礼的时候呢，都已经是在这里做着见证个人报道或者是一个的见证。今天呢我们这一段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尝试呢去思想一下，即是我不知道呢是不是你有没有领受过，我即是我信了主了，我领受了这个福音呢，你有没有这个的 urge， 有没有这个这样的热诚呢，要去跟人家去分享你自己那个的见证。我刚刚信主的时候，第一个带人信主的那个的朋友呢，其实是我一个的中学的好朋友来的。就是怎么好呢，就是我们成日就是上课堂好闷，不想上堂，不如走堂咯。咁咧，呢一个咧，呢个系男仔嚟嘅，唔系女仔嚟嘅。O K， 佢就同我一齐咧，就系、是、走啦，唔好上啦。咁啊，走去旺角啊，去即系行下街啊，即系两个男仔都系咁啦，即系正常我哋。O K， 咁咧又我哋去打保龄球啊，我哋去打台波啊，即系嗰啲就系、是、即系嗰啲 buddy 咧就系、是。你逃學，你唔翻學嘅時候咧，同你一齊去即係走嚟走去嗰啲咧，嗰啲就係你嗰啲嘅 friend 啦。嗱，我係中四升中五嗰段時間咧信主嘅。去到中五嘅時候咧，我即係我冇刻意咧要去改變任何嘢嘅，但係咧就係我一信咗主之後咧，我突然間咧唔知點解覺得咧就係我唔應該走堂嘅。同埋咧，係好勤力讀書嘅， 即係以前其實已經 too late 噶啦，去到中四都唔讀書，去到中五你會考先讀書咧，已經係太遲噶啦。但係咧，我係突然間去到中五咧，我唔知點解啊，即係啲團友冇教到嘅，就係自己覺得咧係要讀書，咁所以咧冇逃過學。我呢個嘅死黨啦嚇，呢個好朋友咧，佢都仲叫我喂，不如走啦，出去玩啦。我話我唔想喎，咁樣，我想留喺度喎。好犀利，我啲氣息都唔錯 ，OK。其實就係咁噶啦，我真係如果我記性冇錯咧，就係一次咧，我就約咗呢一個嘅好朋友咧，喺紅磡一間嘅茶餐廳咧，就係、是、去即係傾偈嘅時候咧，佢就問我，佢話你唔同咗，我話有咩唔同啫？我都係咁啫嘛。佢話你係唔同咗咧，我話我冇唔同到喎，咁。他说你以前都即有时候会即一起去打下波啊咩咁样，但现在你好像很少啊咁样。咁我都唔知道咧点同佢讲，我冇刻意去做任何嘢。然后他就问下有咩唔同咗咧？我话好可能我而家即信咗主啦咁样，就系咁样噶咋。我唯一唔同嘅就系、是，其实我喺信主之前我已经翻紧教会噶啦。不過咧，以前翻教會咧就係、是、即係有翻咯，有啲活動咪翻咯。但係我信咗主之後咧，就可能真係神即係嘅聖靈去改變咗我呢一個嘅生命咧。我以前即係想要做嘅嘢，而家就唔想做；以前唔想做嘅嘢咧，而家就想做。其實就係咁樣嘅啫。我就同咗呢個嘅好朋友講，我話可能係即係我即係信咗主啦，即係神改變咗我啦，即係咁樣啦，係咪？嗱，呢一個就係、是。个人报道啦，就系传福音啦。然后咧，我都中午毕业之后，大家各散东西，都冇乜点样去 keep 住咧，即系嗰啲嘅关系啊，又冇 cell phone， 又冇电脑，又冇剩啊嘛嗰阵时。咁所以咧，就冇乜点联络。我仲记得咧，就系大概过咗毕业之后，中学之后两三年之后咧，我又再 call 过呢一个嘅同学咧，有联络过佢，佢就话俾我听。他说我回到教会还洗埋礼添。这个就是我最后我记得就是这样了。我是没有心去传福音的，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个人报道，就是这样了。当然我都不敢去 take credit， 有可能我只是分享了我自己的生命，说我信了主而已。跟住嗰幾年，有冇邊一啲嘅朋友帶咗佢翻咩教？我都冇帶佢翻我自己間教會。啊、但係就係咁樣樣嗱，咩叫個人報導？如果我哋睇聖經嘅話咧，喺從39節至到51節，起碼咧耶穌帶領最早信主嘅嗰啲嘅門徒咧，喺聖經裏邊記載咧，有啲人我哋係識，有啲人我哋係唔識嘅。在39節咧，耶稣带了两个嘅门徒系信咗主，跟随咗耶稣。呢两个人咧，一个有名，一个冇名嘅。其中有名嗰个咧，佢就系叫做 Angel， 即系中文圣经翻成为安德烈。耶稣带咗两个人信主，其中一个就系 Angel。呢一个嘅安德烈咧，佢自己信咗主之后咧。他就回到家跟他的兄弟，圣经说是兄弟，不知道是哥还是弟弟，那个兄弟就是西门，熟不熟这个名字？他就是西门，他回到家，他就跟他的兄弟说，喂，我遇见了尼赛亚，即係呢個佢哋俗語啦嚇。今日我哋就話：喂，我信咗主啊！即係或者係我翻咗教會啊，就係咁樣樣嘅啫。佢就同佢兄弟講，然後咧就帶咗呢一個嘅西門嚟到耶穌嘅面前。咁咧，佢就咁樣樣同耶穌邂逅咗。耶穌就同佢改咗個名嚇，嗰、那個名咧就叫基法。基法咧就係亞蘭文，亞蘭文就等於我哋今日嘅廣東話。而個基法嘅意思就係咧，就係 the rock， 即係今日咧，如果你改名叫做 Rocky， 咁耶穌就話咧，西門， 你叫做 Rocky， 嗱就係咁樣樣啦。啊，咁啊呢一個嘅即係基法就等於希臘文嘅 Petra， 都係石頭咁嘅意思啫。啊，咁所以咧 Petra 咧慢慢即係翻譯出嚟咧就係叫做 Peter。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叫做西門彼得，其實佢就係 Rocky 西門，或者係即係佢係佢個花名嚟嘅。嗱，耶穌帶咗一個嘅人信主。他就叫做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就回到家就带了他的兄弟西门彼得信了耶稣。这个就是第一段的记载，我们没看这段经文。第二段的记载呢就是施洗约翰出来呢去做见证呢，是带了人信主。而他带了那个边个信主呢，在第四十三节呢他说又次日耶稣要去加利利，去腓利，去遇见腓利。耶稣就带了腓利信主，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然后就去介绍这个腓利的背景。腓利是什么？是白菜大人，是白菜大 OK 的人，他不是大人来的，即是读中文圣经就很麻烦真的 OK。 Bethsaida， 他是 Bethsaida 的人。Bethsaida 在哪里有什么出产不要理了，最重要是什么呢？他是跟安德烈和彼得是同姓，也就是说呢这个 Philip， 即是我知道在美国呢如果我说腓力呢你全部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是不是？但是你说 Philip 你就一定会记到了，耶稣带了 Philip 就信了主。而 Philip 呢和 Peter 和这个 Angel 呢他们是同乡的，大家都是讲潮州话的，即举例啦 ，OK， 是同一个乡下。然后呢腓力呢就去找了他的同乡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他是哪个啊？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如果我们说呢，即是要去做个人报道呢，一开始这个的安德烈 Angel 他信了主， 他跟随了主之后呢，他就回家带自己的兄弟西门成为彼得，带他去见耶稣。而这个的 Philip 腓立，这个腓力呢，他信了主之后跟随了主之后呢，他就带他的朋友就是 Nathaniel 拿但业啊，你是但几一个得噶啦，唔系两个人嚟噶，同一人嚟嘅。佢叫 Nathaniel， 中文圣经翻译成为拿但业。佢就带领咗佢嘅同乡拿但业嚟到去信耶稣。嗱，如果我哋话咧，即系要带人信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系你要主动嘅去 approach 嗰啲你可以去 approach 到的那些人。第二个就是你要认识知道耶稣是哪一位。第一个就是你要去主动去 approach 那些人，这个就 是我们如果我们说呢，我们要学一些所谓的报道的方法呢，我知道呢就是在芝加哥有一个的短宣报道中心，咁咧我哋教会嘅一个弟兄啦，就系阿思敏咧，佢系呢一个嘅即系报道中心咧嘅一个嘅团长，而系报道团嘅团长嚟嘅。咁咧就喺呢个嘅短宣中心咧，有阵时候咧佢做一啲嘅所谓嘅个人报道训练咧，佢就训练嗰啲嘅嗰啲学员啦，即系弟兄姊妹啦吓。嗱，我哋咧要去传福音咧，其中有一样我哋需要去突破我哋嘅 comfort zone 嘅系乜嘢咧？就系你要够胆，要开口去同人讲呢一个福音。咁咧要训练咧就点样样咧？嗱，咁啦，呢个礼拜六你就过嚟，你喺郊区冇用噶，你出街见唔到唐人噶，你就落嚟呢个嘅即系 Chinatown， 因为全部都系中国人。你来到的时候你就站在这个的餐厅门口呢，你见到中国人你就去 approach 他。师奶，不要师奶就不太好，小姐这样，先生这样，是不是？ 你可能攞住张单张，已经手都震埋咧，即系先生咁样样，小姐咁样样吓，你就去 approach 佢哋。呢一个就系我哋要突破嘅 comfort zone 嚟嘅，系咪？但系咧喺圣经里边讲得两个咧，即系佢 approach 咗边两个人咧？第一个就系佢自己屋企嘅兄弟，第二个系佢同乡嚟嘅，可能会比较容易啲嘅，可能会。我去过英国做过短宣，在英国咧探好多一啲嘅即系中国嘅餐馆。在早期你知道咧，因为即系香港咧即系要收地啦吓，收咗新界啲地咧，收咗新界啲地咧，佢就唔会咁容易将啲地俾咗政府噶嘛。所以咧即系香港政府咧就俾咗好多嘅即系居英权咧俾嗰啲嘅新界嗰啲人。咁所以咧喺英国咧嗰啲嘅大大小小嗰啲小镇咧。都有很多以前的是新界 的原居民呢是给了个地政府就拿了个居英权就去了英国。我们去到英国呢 去探那些 take away、啊、或者餐馆的时候呢好那段时候现在已经不同了。有七八成呢你都遇到他是香港以前住在新界。我妈以前住在锦田。我婆公住在锦田。我们是客家人。所以去到那些餐馆 我见到差不多九成都是客家人来的。我第一句就问他，我说是不是客家人啊，这样。我还会说几句这么上下，我只是跟他说，我说是客家人啊，这样的时候呢，哇，他就很亲切了。你就不需要，你就已经突破了这个所谓的 comfort zone。哎，饮唔饮茶咁样，我一定饮嘅。因为佢如果问你饮唔饮茶，你就唔好客气话，哎呀唔使啦。你话好、啊，我仲中意饮英国茶嘅、啊。佢就慢慢就要煲水啊，又冲啊，整啲茶啊，俾奶你系咪？咁你过程你咪同佢去倾下偈咯。嗱，所以即系喺呢一个嘅约翰福音记载里边咧，讲我哋要去同人去做个人嘅报道。第一，我们是需要呢是主动的去突破了这一种的障碍呢，去跟其他人来到去分享这个的福音。我们刚刚成立了一个的传道部，本地的传道部，就是我们 North， 我们的粤语堂，我们刚刚成立了第一个的传道部，都未开会，二月会开第一次的会。在郊区的华人教会，我们应该怎样的去分享福音？我想应该不是好像在 Chinatown 这样，你拿一单张走出街去派，你现在试一下，现在给你单张，你走出去我们门口，站在门口上，我给你十张，你可以派到有多少个人会拿你的单张？第一，那些人个个揸车，我俾你行到去 Wendy 门口，会唔会有中国人呢？你见到佢系中国人咁样 Asian， 同佢讲嘅时候，佢同你讲英文。所以喺郊区我哋嘅教会，如果我哋话我觉得我信咗耶稣，我自己嘅生命改变咗，我嘅家庭系有啲嘅唔同咗。呢一个系好嘢嚟嘅，好似我食咗一碗咧好食嘅云吞面咧，我要去介绍俾人咁样样 ，OK？ 你点去介绍呢？你翻嚟教会啦，未必可以翻到。可能我哋喺郊区嘅教会，我哋最能够可以去分享到福音嘅就系用我哋个人嘅接触。我哋翻到公司里边有讲广东话嘅同事，或者讲国语嘅同事。那些可能就是容易一些你可以开到口的。你回到来，我们都会 在我们的 North 都有，就是有人回到来信主，然后他就说，这个是我 cousin， 那个是我的边个边个，是这样去带回来的。不过呢，就是要带一些熟的朋友，自己的亲戚去信主呢，是非常之困难的。是非常之困难。那困难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 睇住你，佢知道你系一个咩人。呢一个最困难，你唔知你明唔明我讲乜嘢。如果你系一个好自私自利嘅人，你翻咗教会之后都系咁自私自利，然后你话你翻教会啊，信耶稣会好嘅，有咩好啊？好似你咁自私自利好咩？你佢系唔会，佢系唔会信你嗰套，系唔会信。所以喺屋企里边，我哋见到有可能系个太太先信主，先翻教会，这个比较多啲嘅。都有见过咧，系个丈夫系先信主嘅，然后个太太冇信主冇翻嚟，都有。我哋唔好讲话啲仔女啊、阿爸阿妈啊、你啲表哥表弟啊嗰啲啦。如果你嘅配偶未信主，佢会唔会肯跟你一齐翻教会呢？如果你话，嘿，我同佢讲咗好多年嘅，佢都唔听嘅 ，OK， 有可能佢真系好心硬啦，即系硬过法老嘅心啦。但系又有冇一啲嘅地方可以去改进一下、检讨一下你自己嘅生命，以至佢会去向往，好想好似你一样有呢一份嘅喜乐同埋平安？我哋喺教会嘅经验里边，都见到唔少咁样嘅例子，所以个人报道喺呢段经文里边，我哋见到有两个几个成功嘅例子，就系带自己嘅同乡、带自己嘅屋企人嚟到去遇见耶稣。当然我哋冇乜时间咧去睇好多嘅 details。喺呢段经文咧，即系有几个字咧，你去听其他人讲到，特别你去听即系英文嘅讲到咧，佢都会系。在这段经文里面给了一个的标题呢，是用两个的动词的。那个动词呢就是 come and see。come and see。那些的门徒呢，他要去做个人报道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不是他自己呢，是滔滔不绝的去讲给人听呢，基督教怎样好啊，耶稣怎样好啊。come and see。你自己来看看。你自己去经验一下。come and see。我哋冇乜时间去睇呢样嘢。我睇第二方面，第二方面就系咧，当你要去同人去讲到耶稣基督嘅福音嘅时候，我唔知道咧，你有冇谂过一样嘢咧？就系你其实系需要咧去明白、去认识到底耶稣系边一位。如果我话俾你听。在台湾有一间的 cafe 喝咖啡的地方是非常之正的，你要问我有多正啊？我可以告诉你，那间的喝咖啡的地方呢，正是有咖啡的，什么都没有的。你可能觉得那真的不是很正，但是你喜欢喝咖啡，可能就是说那间就正是 serve 咖啡。有没有 menu 的？没有 menu 的。他怎样 serve 啊？他会走来问你，你想喝什么咖啡啊？你说我都不知道喝什么咖啡的，可以怎么选呢？你想要苦味重一点啊，还是甜味重一点的呢？你想要喝一些果香味浓一点啊？你想要喝一些清爽一点啊，还是要去浓一淡？他就问了你这些问题。你说完之后 OK， 那不如呢，我给一个这个的即 Canada 的咖啡给你试一下啦。他就是这样了。我可以咧，就系好清楚去介绍俾你听呢一间嘅 cafe 有几好。我去过，我去过唔止一次，我经验过，饮过佢嘅咖啡系非常之好嘅。所以我同你讲完之后咧，你就问詹姆斯喺边度嚟嗰间嘢。如果我讲唔出嘅话咧，佢有几好饮，佢屋企有几好啊，几正啊，总之就系好好啦，有几好啊，就系好好咯，都唔知道有咩好。你去同人分享福音 ，OK， 我哋逐讲逐啲，你讲耶稣，耶稣同你有咩关系咧？佢系边一个咧？你对耶稣有几认识咧？嗱，有阵时候咧，我哋喺教会吓，即系举个例子嚟嘅啫。如果我要去揾一个人去教圣经， 揾一个人嚟教圣经。我就揾咗阿 Mary， 即系举个例子嚟啫。Mary， 你可唔可以帮手教圣经啊？阿 Mary 就话：我唔熟圣经嘅，我唔系好识嘅啫。咁你会点啊？嗱，咁你可以有好多做法嘅。咁啊，咁你不如咧就系你读多啲圣经啦，即系翻下主日学啦，你留心啲听到啦，参加下查经班啦，预备好你自己，希望咧一年啊两年之后咧，你就可以咧去做教导圣经嘅工作，好唔好咧？嗱，呢一个其中一个做法啦，系咪？有一啲嘅做法就系可能教会根本就唔够人教圣经，咁点啊？你唔熟圣经啊？唔紧要噶，你嚟教就得噶啦。会唔会咁样样咧？我系唔熟圣经，但系你又叫我去教圣经，结果我教啲咩出嚟咧？就唔知道啦。你知听讲咩叫做恶性循环啊？你俾一个唔识得圣经，对于神学又一塌糊涂嘅人咧？走咗去嚟到去讲咗都唔知嗰啲系咪真理嘅人，你教细路哥又好，你教青少年又好，你教大人都好啦，大人可能个 damage 全部咁大嘅。如果你叫嗰啲人去教细路哥，你教呢个啲嘅 youth 青少年，如果你讲咗啲唔系合乎圣经嘅真理，佢哋就记咗落去喺脑海里边。当佢大个咗嘅时候，佢喺教会里边系一个嘅祝福，还是系一个嘅咒诅呢？我哋都唔知道。嗱，喺39节至51节里边，喺呢一段嘅经文，其实系介绍咗好多系关于耶稣佢系一个咩人嚟嘅。嗱，我哋喺显现期去睇呢段经文，显现期就系我哋要去彰显耶稣基督是谁啊嘛。嗱，我只系抽下几段。每一个的门徒他都要 去为耶稣做一个的见证，在29节和36节施洗约翰做见证，他说看啊，见到耶稣的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不要看少一句的说话，当约翰见到耶稣的时候，他知道他的身份，他是什么？他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真是什么意思啊？是可以除去我们的罪。对于中国人来说，你不明白这句的说话。我们都可能有听过什么叫做代罪羔羊，是不是？ Exactly 就是代罪羔羊，都是从希伯来 的 文化里面去出来的。就是在每年的赎罪日的时候，大概我们的阳历的九月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赎罪日的时候，他们有两只羊带到去圣殿里面，其中一只羊呢就要被宰杀的。将我这个羊，将个手按在个羊道，我们的百姓的罪呢就转嫁了在个羊的身体上面，然后我们杀了那只羊，将个羊的宝血呢涂了在那些的幔子啊，那些的祭坛上面呢，是为要去遮盖我们的罪。施洗约翰说，耶稣就是这个为我们赎罪的那个的羔羊，也就是说他要去除去我们的罪，这个就是耶稣的身份。安德烈的见证，安德烈耶稣叫他跟随他，他跟随了，然后安德烈他就跟他的兄弟西门彼得去传福音。他说什么呢？他说，喂，弟弟，我当你弟弟了，或者哥，今天我遇见了尼赛亚，我今天遇见了尼赛亚，这个是写一字的。他不是叫他的弟弟回教会，他说我遇见了尼赛亚。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不断地来到去期待从旧约的先知一直告诉你们，你们亡国，你们犯罪，但是神要复兴我们以色列国。他复兴我们就是有一个尼赛亚要来到，我见到他了。 尼赛亚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我见到他，你不是见到他是不是？我们等了几百年都见不到，你见到他，你带我看看。这个就是彼得了，我想要见一下这个尼赛亚，他就跟随了。腓力 Philip 的见证，他要去带拿但业信主。他怎样说呢？他说，喂同乡，我在摩西在律法上面所写的那些的预言，同埋众先知所记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我见到啊。你知不知道他是哪一个啊？原来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啊，原来就是他啊。即是我们不知道 Philip 他向拿但业讲的时候，他有几陈词迫切，他有几肉紧，但是他对于耶稣的认识不是只是片面，是我们摩西的律法。如果你知道呢，即是希伯来人他们读的圣经呢是分开三部分的，第一部分呢就 是摩西五经，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先知书，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些的著作书卷。摩西的律法就是摩西五经，同埋先知书卷就是等于他们超过三分之二的他们的圣经呢，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期待都是在这里。我们所有我们的犹太人所期待的尼赛亚，他原来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啊。他们是知道他们要传的那个的神是 哪一个神来的。当然拿但业他听了他的同乡所讲的时候，他是有怀疑啦。那段经文我们没有时间去处理他的了。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东西、这个就是、就好像我最初我答应我要来芝加哥，要来这里、就是、牧会的时候，我香港的朋友，芝加哥有什么好啊？你小心点，黑手党来的那里是。 你明白吗？就是你不知道有什么好，就是这样了。拿撒勒有什么好呢？当这个的即是拿但业他自己个人他说有什么好的时候，就说 Come and see， 你自己去看看。 Philip 他说你自己去看看。他跟耶稣基督 encounter， 他遇见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之后，拿但业的见证四十九节，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个是一个的 confession， 这个是一个认信。之前他觉得拿撒勒没什么好东西，当他自己个人 come and see 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他就认识耶稣，他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子。在耶稣受浸的时候，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是我的爱子，证明耶稣是神，他有神圣的身份。你是以色列的王，即是什么？你是尼赛亚。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罪，那个罪的罪证是什么？就是犹太人的王，就是以色列的王。这个 是人他要去认识耶稣是哪一个。如果今天我们说，我都想去跟我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或者我的朋友来到去分享福音，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什么呢？除了你是有心之外，你会不会专心去读一下圣经？所以你的本先是 专心去读下圣经，专心去读下神学呢？你都不知道耶稣是哪一个？耶稣是哪个？是神的儿子。什么叫做神的儿子啊？耶稣是什么？耶稣是尼赛亚。什么是尼赛亚？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一个人死怎可以救到我们全世界的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信了，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叫我信？我有怀疑。早期这班的信徒，他们每一个都见证到神，是见证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份。我读完神学之后，即是我在神学院毕业之后出来牧会，我再看回我自己的三年的读 MDiv， 我发觉到我那时候我真的有一段时间是有些后悔。那个后悔是什么呢？为什么我在读这个的 systematic theology 的时候读得那么马虎？就是系统神学。所以我在神学院毕业之后，我自己再看回那本还厚过枕头那本的 systematic theology， 我要再看回里面每一个的 chapter， 然后我就开始呢去教基础的神学，就将基础神学呢成为呢我们教会呢那个的读主日学入门里面一个必修的科目。每一个你要参加主学，你首先要完成了的基础神学先。你连基础的神学都不懂，然后你就要去读什么的进心课程 advanced 的 course。 Sorry， 最基本最基本，神 是哪一个？耶稣基督是哪一个？圣灵是什么？教会，我们回来教会，教会是一个什么的群体？我们先了解了先，然后我就可以去学三福，我可以学四律，我可以来到去学习下去跟人分享福音。如果我什么都不懂，你只是心口有个勇字，我要去传福音，那你就只能够壮烈牺牲。如果有人肯听你讲，那些人都不知道听我些什么。对不住，我不是想一足干打一船人，不是，只不过就是告诉你，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讲了很多很丰富我们个人报道的一些信息。其中一样就是这一班要去见证耶稣，去传扬耶稣的人，他是清楚知道耶稣基督的身份，唯有这样才有效去传扬耶稣基督。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见到